Numéro 41. Demander son chemin. 道を尋ねる。 Sommes-nous sur la bonne route? 道は合っていますか? Non, vous vous êtes trompé. いいえ、間違っています。 Vous devez faire demi-tour. 折り返さ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。 Où est la gare, s'il vous plaît? 駅はどこですか? Allez jusqu'au prochain feu rouge. 次の信号まで行ってください。 Là, vous tournez à droite. そこで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。 Prenez ensuite la deuxième rue à gauche. それから左手の2番目の道を行ってください。 Après, c'est toujours tout droit. その後はずっとまっすぐです。